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占有，也想给你自由，我拥有的是你给的温柔，现在唱的这首是你独家拥有，陪你生活从今以后。好想牵你的手，门口公园走走，拥你在怀中是一种享受，想给你我能给你的所有，你说有了我已经足够。也许是我自己不够成熟，可是我觉得对你不够温柔。亲爱的，请你再起走，要你相信我们能白头。简单的生活是你的宽容，甜蜜的亲吻你给的感动，有一句话没说出口，伸出左手，哦，请你嫁给我。占有，也想给你自由，我拥有的是你给的温柔，现在唱的这首是你独家拥有，陪你生活从今以后。好想牵你的手，门口公园走走，拥你在怀中是一种享受，想给你我能给你的所有，你说有了我已经足够。也许是我自己不够成熟，可是我觉得对你不够温柔。亲爱的，请你再起走，要你相信我们能白头。简单的生活是你的宽容，甜蜜的亲吻你给的感动，有一句话没说出口，伸出左手，哦，请你。也许是我自己不够成熟，可是我觉得对你不够温柔。亲爱的，请你再起走，要你相信我们能白走。简单的生活是你的宽容，甜蜜的亲吻你给的感动，有一句话没说出口，伸出左手，哦，请你嫁给我。

守门，忘不了心爱的列强，心爱的列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

经爱上你，永远都不放弃，你是我的唯一，确定一定一击肯定，把我抱在你怀里，紧紧地相偎，然后大声说出，确定一定一击肯定，我已经爱上你，永远都不放弃，你是我的唯一，确定一定一击肯定，把我抱在你怀里，紧紧地相偎，然后大声说出，我爱你。 不动声色，阿猫成文案，你是纯真还是恋爱高手？ 能不能酷一点，把我拉进你身边，夏天的窒息着我的双眼，双手捧着我的脸，让我们慢慢靠近一点点。 满天星空都遮住了脸，却围绕在我身边，这世界只剩下你和我， 让我们心 再打开，当日的短信念头，

叹，无论黄昏或天明，因为有你我才真的爱过，全世界只剩我自己一个，爱你只是依赖，并不是符合，幸福也是种拥有，因为有你我才真的爱过，全世界只剩我是依赖，并不是符合，幸福也是种拥有，非你不可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看到纸片他一张嘴就天南地北，纸片我一双腿就千山万水，你和我在一起快乐躲过眼泪，那真是躲过了趣味。恋爱恋爱太多的谁是谁非，想爱就爱何必要等到后悔，在冷漠的世界我留下眼泪。

只跟着梦。 着我，每次想到心就会寒痛。到底怎么了，请你告诉我，让我相信，在我们的爱情一刀枪树里挥之不去。明明相爱却不能长久，最后还是无法去承受。Show, I can hide it deep within myself.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, I know. 到底怎么了？请你告诉我，让我相信，在我们的爱情一刀枪树里挥之不去。相爱却不能长久，最后还是无法去承受。到底怎么了，请你告诉我，让我相信，在我们的爱情一刀枪树里挥之不去。相爱却不能长久，

爱的世界，世界的爱。 Here we are, 完了 完了， 说不定这就是一种心电感应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